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3集。无名姚文玉的药出了问题，潘府的大夫说不出所以然，这跟照顾他的潘远分不开关系。赵月郡主后来去查那位给潘远还债的龙游商人，对方早已了无踪迹。姚文玉离开以后没多久，潘远便坠马身亡。他到底是受谁指使给姚文玉下的毒？这件事也跟着断了线索，但潘令把这笔账算在了薛修卓的头上，双方的曲多的关系不断恶化。高仲雄察觉屋内气氛逐渐沉重，一想起自己与潘远也有交情，便如坐针毡，担心杨文玉会因此责难自己。他耐不住沉默，就说： 我虽然与潘远相识，但不是同道中人，平素筹作往来也是情非得已。 他不擅长奉承，此时讲的磕巴起来。 我倒是很敬佩袁卓的才学，贤德年间我们侍楼一会，袁卓神姿超凡，令人见之忘俗。 姚文玉待高仲雄说完，平静地说： 往事难科不值一提，你我能活着在磁州重逢就是缘分。如今我已觅得良主，不知道你往后作何打算。 高仲雄看了眼沈泽川： 我沦落至此，哪里还有什么打算？ 他说着面露苦笑： 今日所为也让人笑话，我寒窗苦读那么多年，到头来不过一场空。 沈德川袖里扣着折扇，觉得屋里凉，该着人被汤婆了。他在转瞬间就拉回了思绪，语助微侧，对高仲雄客气地说： 如今局势不稳，各路豪雄争相而出，沈威先生既然到了磁州，不如暂时留在我的府上慢慢打算。 高仲雄听到沈德川喊自己神威先生，不禁大为感动。他途中吃了好些苦，先后遇到的都非良主，此刻竟然站起身对着沈德川深作一揖，更加舌拙口笨。沈德川略作安抚，又过了小半个时辰，高仲雄才退下。姚文玉看到竹帘垂下，待高仲雄走出廊子以后才道： 同知是不是觉得此人毫无用处？ 沈泽川即便真的这般想，也不能直说。 你这样推荐他，想必是有过人之处。 不错，高仲雄字神威，在太学素有力笔之称。当年西鸿轩搅动去都风云，在煽动太学浪潮时，之所以会选择高仲雄，正是因为他的笔。他是贤德四年入都的学生，当时正值中伯兵败，六州满目疮痍，他酒后写的茶食窥探引得学生们争相传抄，传到了曾玉手中，竟让曾玉对烛垂泪，感慨不已。 沈德川吃茶： 原来如此。 西鸿轩促成的那场太学风波，实际上是受沈德川的教唆。高仲雄率领学生责问沈德川出四一事，受到了潘如贵几雷的强行镇压，导致当时学生风向斗转，变成了与潘党间的纠纷，让还没来得及动手的几雷等人猝不及防，因此失去了主动攻击沈泽川的立场。沈泽川最明白那场风波里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什么，包括后来薛修卓再度挑起的太学风波，他们都抓住了群心所向，然后带走了学生们的方向。在其中不可缺少的正是极具感染力的言辞和文章。姚文玉的意思明确，高仲雄的笔具有这种能力，他能够煽动起狂浪，而现如今的沈德川正需要这样的笔。 查州一行同志已经显了名，但受沈卫所累，想要光明正大的率领群雄还远远不够。 姚文玉顿了须臾： 就算日后公示兵败案的首尾，沈卫仍然难辞其咎。 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这是沈泽川绕不开的问题。 如今樊州的义王起草文书攻击此州，屡次提及兵败案，沈巍畏缩不战就是事实，周贵想要争辩也无从下手。其一，沈泽川确实是沈巍庶出第八子，他是沈巍的亲儿子，所谓的不得宠根本无法平息众怒，那是亲血缘，绝非费氏那般的偏远庶系，只凭一张嘴就能说服天下人。其二，兵败案是花思谦等人为了周转国库空虚而导致的惨案，但是证据全部销毁，沈巍自焚，花思谦卒于狱中，魏怀古食毒，勾结边沙骑兵倒卖大周军防图的事情更是没有留下痕迹，这是时刻笼罩着沈泽川的阴影，也是他最大的隐患。他在磁州起事，为什么会如此稀缺人才？因为天下人才不肯来，他们宁可追随樊州义王这种揭竿而起的草莽豪雄，也不肯追随沈泽川。 同知今日处决磁州幕僚，是以公开审理为由才没有落下画柄，但是随着磁州的壮大，茶州的归顺，同知想要再进一步，就必须先摘掉同知这个称呼。 姚文玉看沈泽川面色如常，把玩着折扇，便知道沈泽川已经想到了，于是继续说， 磁州早已不受去都的掌控，使用旧称容易混淆主次，再称同知就不合适了。 姚文玉点到为止，两个人都心照不宣。沈泽川可以称同知，也可以称镇抚，那都是他在锦衣卫的职称，在他离开去都时就已经作废了。如今他身在磁州，磁州州府是周贵，如果没有新的称呼，就暗示着他仍然是客，周贵才是主。今日衙门出事，范氏幕僚还能稳坐阁监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依旧把周贵当作磁州之主，认为自己不隶属于沈泽川，两方中间存有界限。只有孔岭早早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在上次出行查州前给周贵提过醒，这次出行淮州前也给周贵提过醒，只是周贵实在不通内情，竟然迟迟没有反应过来。沈泽川不能自立称王，起码现在不可以，樊州义王树立得这么早，就是站在启东面前的猎物，戚竹英已经缓过了劲儿，他堵住了边军的豁口，就有余力向中伯出兵，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些山野杂王。 无名之辈也有无名之辈的好处， 沈泽川稍稍后仰， 起码戚竹英师出无名，不能绕开其余五州来打磁州， 磁州既无匪患也无野王，八大营出兵追捕的是率领进军的萧迟也，沈泽川顶多是个逃犯，磁州也顶多是在窝藏逃犯。周贵没有明目张胆地挂上反旗，他在境内仍然是州府，对去都的命令置若罔闻，都可以借用路途遥远来推脱，就凭这一点，戚竹英就没办法攻打磁州，除非他假借剿匪一事绕兵到磁州的西边，再用借道为理由顺理成章地进入磁州，但是这样劳动兵力所需的军饷开支就要成倍增加，去都未必给得起钱。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八大营出兵，有单程的粮食支援，挨得很近，又能借搜捕拘传沈泽川的理由和磁州开战。然而韩进过于急切，不仅被萧迟也打散了，还被萧迟也打傻了，导致八大营龟缩回去。可是这个局面不能长久，因为八大营势必会卷土重来，等去都三方进入稳定期，兵部就会重选主将，为了提防这个情况，萧迟也和沈泽川才会从周贵手中买下北原猎场，用来做进军的营地。这样一来，两万禁军就是磁州西边的盾牌，专门用来抵御八大营。但同时，禁军只要回到了磁州境内，戚竹英就能用剿灭叛军为理由，直接北上攻打磁州。因此，沈泽川不着急除掉樊州义王，他要让义王成为横在他与启东之间的山，但他也不能放任义王做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